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争来争去也没争出个结果，碰巧那天马汉在侧，出主意道： 哎，那这个大字就别去了，再加个字呗。你大哥是虎，你就是猫，赵大猫。 赵虎一听脸就拉下来了。 哪有这么变态人的呀，谁用猫做自己的名字呀？ 马汉其实也就是信口说说，没料到把赵虎的火给勾起来了，当下尴尬的不行。赵大这人心眼实诚，一看马汉下不来台，赶紧上前劝和。 哎，赵大猫这名字挺好啊，猫有虎相，大哥是虎，我就是小老虎，小老虎不就是猫吗？这名字好，我以后啊就叫赵大猫了，谁也别劝我啊，谁劝我我跟谁急。 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定了。赵大猫这名字叫了没两天，又出状况了。展昭耀武楼演武，圣上龙颜大悦，金口一开，赐封御猫。开封府上下喜气洋洋，唯独赵大猫愁得接连几天都没睡好。人家展护卫是猫，他还能叫猫吗？他还叫大猫，摆明了要压展护卫一头啊。不行，得改名。改什么呢？总不能叫耗子吧？正想着呢，就听得外头走砖掀瓦噼里啪啦，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叫锦毛鼠的为了御猫名号打上门来了。哎，看来叫耗子也不保险了，赵大猫惊得脸都白了。后来还是请教了公孙先生，改了个名叫赵小大。亏得小白菜一案是发生在清末而非宋初，否则让赵小大知道自己跟苦主葛小大重名，又有了郁闷了。文瑞这个故事主角正是赵小大。说起来时候已是暮秋，那日赵虎查案归来，路过门房时就见赵小大闭在门房一角，姿势别扭的厉害。再仔细一瞧，赵小大一只手自后领口伸进去，左挠右抓，满脸通红。 抓痒呢？ 赵虎反应过来。赵小大头也没抬。 正好在后背心上，上头够不着，下头也够不着，够呛啊。 我来看看。 作为兄长，赵虎义不容辞，揭开衣服一瞅，也就是个普通的红疙瘩。一看就知道是叫蚊子咬的。 屋里湿气太重了吧，都秋凉了还有蚊子？ 不是刚叫蚊子咬的，咬了有些日子了。 那我回头朝公孙先生给你讨些药。 赵虎把掀开的衣服放下。 别老挠他，越挠越痒。 临走时又多问了一句。 什么时候咬的呀？ 赵小大的回答差点让赵虎晕过去。 咬了有十五六年了吧。 我真是不明白，赵小大被蚊子给咬了跟端木翠有什么关系？ 关系大了去了。 见展昭不明白，赵虎急了。 展大哥，你不觉得这事蹊跷吗？什么样的蚊子叮的包能十五六年不消不退啊？ 展昭不置可否。 展大哥，此中必有玄虚，有了怪事儿，我们就应该告诉端木姐，是不是？端木姐不是说了细花柳主收人间鬼怪吗？ 赵小大的包要是鬼叮的，你去找端木翠我没意见，现下就被蚊子咬了一口。 展昭拍拍赵虎的肩膀。 今天被蚊子咬了找他，改天被蜘蛛叮了，黄蜂蛰了，是不是都得去找他呀？啊，端木翠有正事要做，别拿这些给他添乱。 展昭的话说得这么明白，赵虎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见赵虎蔫蔫的打不起精神，王朝马汉给他出主意。 你别听展大哥这么说就泄了气，展大哥是展大哥，端木姐是端木姐，他展大哥不同意不代表我们端木姐不同意，是吧？ 王朝一开口就把共事多时同生共死的展昭划归他类，而将端木翠划归我方。 可是展大哥说端木姐很忙。 端木姐是细花流的门主，有什么事儿自会差遣门人去做，能忙到哪里去啊？ 马汉分析的有板有眼。 你们也看见了，这些日子我端木姐不是捣鼓易牙的锅，就是摆弄吴太公的茬儿，哪儿真就那么忙？ 真有你的。 赵虎顿时对马汉的观察力刮目相看。说端木翠不忙吧，他有时的确是忙到昏天黑地，说他忙吧，他偏偏又会闲到要去恒河找沙树。比如现在端木翠正双手托腮趴在地上看着那只青花瓷碗，忙得不可开交。 这里插一根，这里又插一根，这里再插一根。 青花瓷碗将手中发丝样粗细的蜡烛一根根插好，抬起头满怀期待地看着端木翠。 哎，怎么样，是个什么形状？ 端木翠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。 鬼画符一样，谁能看出是什么字儿？ 不是婉儿两个字吗？我是按着你写在地上的字样插的，怎么会看不出来是什么字？ 我怎么知道，一葫芦画瓢都能弄得这么糟糕，说你笨还不承认。 青花瓷碗气鼓鼓地回瞪端木翠。端木翠漫不经心地指指天， 太阳快下山了，赶紧的。 待到插的四模四样时，天色已然暗下来。青花瓷碗拉拉端木翠垂下的一缕头发， 点上点上看看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伸出手在半空中打了一个响指，那些蜡烛的头上便真的冒出细小的火焰来，歪歪扭扭的婉儿两字明明灭灭在渐沉的暮色之中。 哇，好好看啊。 青花瓷碗双手交叉置于胸口，一脸的陶醉。端木翠百无聊赖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衣裳上的尘土进屋做饭。他真是有够无聊的，居然花了一下午的时间陪着青花瓷碗做。忽听得青花瓷碗哎呀一声惨叫，如同鸭子被踩着了脖子。端木翠吓了一跳，赶紧出来看，就见赵虎一脸尴尬地立于当地，两手都拎着桂苏斋的点心包，迈在前头的那只脚抬也不是，不抬也不是，他踩的那块地方原本就该有婉儿两个字的。端木翠长叹一口气，果然经过了先头的惊愕与愤怒，青花瓷碗悲从中来，嚎啕大哭。 端木姐，我 进来说吧。端木翠将赵虎让进了屋子，屋外青花瓷碗大放悲声，屋内端木翠漫不经心，赵虎如坐针毡。 那个，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端木姐的。 哦， 展大哥说什么也不让我来，还说端木姐一定不会同意的，还说端木姐会嫌我多事儿。 什么我一定不会同意的？他怎么知道我一定不会同意的？ 我也是这么说呀，你展大哥又不是端木姐，怎么就知道端木姐一定不同意呢？ 赵虎打蛇随棍上，立刻开始添油加醋回溯赵小大事件。期间青花瓷碗见无人关注自己的悲鸣，于是将哭诉现场自屋外转移至屋内， 绕着赵虎的官靴且行且哭，却数次撸起赵虎的官袍下摆擤鼻涕。 说起来，我也只是希望把这件怪事告诉端木姐知道，我也不是存心来烦端木姐的。可是展大哥他…… 我知道了，他竟然这么说了，我还偏要去看一看这个赵小大，偏要找出事情的究竟来。你先回去，明儿我就去开封府。赵虎喜出望外，抬脚便走。那青花瓷碗见肇事者要潜逃，哪肯罢休，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再亮个嗓子。端木翠低下头，恶狠狠地道：你再啰嗦，我就把你昨天晚上跟小蝶去河边看星星的事说出来哦。青花瓷碗吓了一跳，提起来的一口气便松了。端木翠哼了一声，将赵虎送出门去。青花瓷碗眼巴巴地看着二人离去，确定端木翠不会再听到他说话，两手叉腰，头昂得老高，大声道： 这是绯闻，绝对的绯闻。 四下无声，满是寂然，谁也没注意到蜷缩于暗影中的绯闻女主小蝶正恨恨地瞪着青花瓷碗，将手中的一条小手绢搅了又搅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